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吐故的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很多作品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珍贵历史录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声四世同堂的繁荣场景。进入新时期之后，很多相声老前辈也焕发了新的时代荣光。您就拿侯宝林侯先生同辈人当中来说吧，您像侯先生呢，逐渐就吸引舞台了，只是很少做一些示范的演出。像北京的郭全宝先生、罗荣寿先生、高凤山先生、王世臣先生还经常演出。天津，哎，常宝霆、白全福二位在舞台上啊，还依然那么挥洒，哎，舞台效果还是那么的好。道德法庭是常宝霆、白全福二位说的新段子，这个段子的题材呢，也确实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很多情况，也是很受时代关注，也是出现了一些争议的问题。相声要关注社会，反映社会上的一些矛盾问题。你像这段子当中说到的，过去啊，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有很多呢在农村建立了小家庭，后来政策落实了，改善了，哎，要回城了，家庭的问题凸显出来了。那么这个作品就是围绕着这个社会问题展开的，也具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道德法庭。 你看这个相声啊，和其他的曲种就不一样了。 哎，对， 相声它是一种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要深入生活，研究各种问题。 哦，那我问问你 啊， 最近你都研究什么问题呢？ 只要我们相声需用的，我都研究。 都研究？ 哎， 这个道德问题你研究过吗？ 这五讲四美讲道德呀，这个我们有研究。 哦，有研究。嗯，好。功德呢？ 对，有研究啊。 嗯，美德呢？ 有研究。 嗯，缺德呢？ 有研究。这没研究，我没事研究缺德干什么呀？ 完了，你这个相声演员完了。 怎么了？ 作为你这个相声演员，这个缺德得好好研究研究。 这缺德有什么研究的？ 怎么了？ 我常听说这句话 啊， 昨天就在电影院门口有一女同志跟男的说话。 嗯， 哎，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我等你多半天了，快进来吧。缺德，这不缺德吗？ 这他说这可不能算啊。 嗯嗯， 这是俩人爱得过火了，不知道用什么词儿表达了。这是啊， 这个缺德真正的含义可不在这儿。 在哪儿啊？ 这个道德是我们人们共同生活的规范和准则，可有的人不懂道德，不讲道德，违反道德，专爱缺德 啊。 缺德是对这种人正确的评价。 哦， 那你说吧，前两天在屋里抽烟卷，剩个烟头借着窗户扔出去了，正赶有一位打窗根路过，掉脖子里了，这下给烫的 啊， 哟，蝎子，这下把我给蛰的，呀，烟头啊，谁扔的？ 我扔的， 太缺德了。 这是说我呢， 说的太准确了 啊！ 正因为你缺少公共道德观念， 嗯， 一个烟头把人烫着了，很可能出问题呀。还有，前两天你吃西瓜，把西瓜皮扔到院了，人东屋李大爷一出来踩西瓜皮上了，来老头钻被窝，这下把老头摔的。你说你缺什么？ 我缺什么呀？我缺德呀。 这要说你缺德那就不够了。 那应该说 你呀 啊 缺了大德了。 哦，加个大字儿啊。 这就是比方，你这着什么急呀？你看 你比点好的行不行？ 比如说吧， 啊， 你捡了个皮包， 这个还不错。 哎， 我捡皮包时候有人看见没有？ 没人。 没人？ 就你一人。 该找我发这笔邪财。 打开这皮包一瞧啊， 多少钱？ 1000多块。 我抖起来了。 你说这1000多块钱你怎么处理？ 这怎么处理？先买个电视看呗。 哦，先买个电视 啊， 到晚上往这一坐，看着电视，和您咧着嘴哈哈一乐，看丢钱那个，哎，歪嘴了那个。你是乐了，人家得了半身不遂了， 这个缺大德了，这个， 这要说缺大德可就不够了。天津卫老太太讲话 怎么讲？ 你呀，去了八辈儿得了。 我要长一级呀。哎呀，这路人可难，太难了，这路人。 这个，这不算 啊。 有的缺德已经达到恶劣程度。 哦，这德都缺到头了。那没关系，遇见这路人我有办法。 你有办法？ 哎， 那好啊。有的人嘴上没德，专门煽风捣乱串闲话 啊， 造谣生事说瞎话，溜须拍马说假话，骂骂咧咧说脏话。 这个呀，先把这舌头拉起来 啊， 拉舌头。 还有的人处事为人缺德，以权仗势欺负人，不学无术嫉妒人，拉帮结伙排挤人，坑人害人吓唬人。 这个枪毙，毙一个少一个。 还有的呀，不孝敬父母， 这个 欺老人， 活埋 啊。没这么大罪过 啊您说这都是气话，这不行 啊。 这有的人违反了道德又触犯法律，这好解决。有的纯属道德范畴的，我们就不能用法律制裁他。 那怎么办呢？ 我们对待这路人啊，要在道德法庭上对他的灵魂进行审判。给他取窍里注入新的灵魂，让他跟这个旧的天天斗，天天打，斗得他永远不再做缺德事儿。 你说的这么好啊，哪有这么一个道德法庭啊？ 有啊，从过去到现在就有 啊。 人们的舆论，群众的谴责，这就是道德法庭。实际上咱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道德法庭的成员。 哦，这里还有我。 有你，你很可能是那个道德法庭的庭长啊。 我是庭长。 也可能是那个道德罪犯 啊。罪犯呢？不可能，我准是庭长。 那不一定。那看你掌握不掌握咱们道德标准 啊。这还有标准？ 哎，区别很大 啊。 我们的标准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资本主义的标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你说一样吗？ 哼，你说这些个我全懂。我告诉你吧，我就没缺过德。我64了，没缺过德。 三哥，实事求是啊。 当然了， 没缺过德。 哎， 那当着各位，我可问问你，前些日子，你们同院王大哥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放当院了，第二天上班时候走着走着煞气儿了，听说你给出了点坏主意。啊，有这么回事没有？嗯、啊，说，没缺过德这个， 咱明儿见吧，这是。 哪儿去？哪儿去？回来，回来。说完了再走啊！你不是没缺过德吗？ 啊！ 我听人家说，人家买这辆新自行车，你给后代摁了个摁钉儿。第二天人骑着骑着，煞气儿了，有没有吧？啊， 是啊，他我不是就是试试他的后代结实不结实吗？ 啊！白全福， 你口口声声说懂得社会主义道德，为什么背后搞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说， 哦，这就闪人了。 嗯，新自行车给人摁了个摁钉，想干什么？因为什么？ 什么？因为什么呀？ 说， 他不是我借的车，他没借过我吗？ 哦，就因为借人新车、没借 啊， 就出这坏主意、借车干嘛？ 我借车就拖四百斤煤球 啊，拿人新车拖煤球，你自己有车怎么不拖呀？ 啊，是啊，是我有车的，我不是舍不得吗？ 嘿，看看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自己应当好好的想一想，下去吧，好好反省反省，走、啊、 我下哪儿去？我下哪儿去？你看，这倒不错，他坐这儿美美滋滋的啊，我站这儿一受审。 对了，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儿，就得受审。 谁做的？嗨，这是我们的街坊二嘎子他办的。 那刚才你怎么点头同意了呢？ 我就看看道德法庭对待这路人呢是怎么样的审。 哦。刚才这意思你就明白了吗？ 哎，对了，我明白了。嘿，这道德法庭还真有点意思。 嗯， 哎， 啊， 这回怎么办？咱俩换换怎么样？ 怎么意思？ 我审审你。 行啊，啊，只要我做这个事儿啊，谁都可以审呢。 不，你随便举个例子，我锻炼锻炼。 你当这厅长， 对了， 你要想当好道德的法庭厅长啊、不能光审别人，更主要的时刻审判自己，证人先证己，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公正的舆论，人民的呼声。 行啊 行啊 行啊，只要我审你。 嗯， 哎，咱俩换个。 你厅长。 哎，对，我厅长。 我这个案子呀、是一个婚姻方面问题的。 婚姻方面 喜新厌旧，我是个陈世美式的人物，审得了吗？ 这我行。 行， 我是最恨这路人，最恨喜新厌旧的。 好啊， 我看过闸门案呢。 嗯， 陈世美招了驸马，不要秦香莲了。秦香莲找他来，他不单不承认，还要把这娘儿仨给杀了。 你最后包公给他铡了。 是啊、哎，你放心吧，我拿出包公铡陈世美的劲头来，待会儿就把你铡了。 行了。不行，这不行，这个 怎么了？ 受不了，这道德法庭不能用刑，只能道德的规劝，舆论谴责。 行，这我行，这我行。 行啊， 你这边来 审审。 哎，对， 好、啊。 各位，现在我就是那厅长了。 行行， 这厅长有点意思，没想到我当厅长了。 我这厅长怎么嬉皮笑脸呢？怎么回事？严肃，这不行，你严肃点。坐。 对，当厅长没有这样的，得拿起厅长派头来。对， 好嘛，这厅长气儿催的，你看见没有？不端架子不行啊，咱随随便便。 好好，你站好了。 你叫陈世美啊？ 谁陈世美啊？你这， 哎呦，我把闸门暗想起来了， 我姓常。 哦哦，你叫常世美啊？ 这定见这世美受得了受不了这个？ 就是他吧，就是他吧。 常宝霆？ 不不，就是他吧。你多大岁数了？ 34岁。 胡说！谁不知道你五十多了？ 你说这不假的吗？你怎么回事？你 哎呦，对，假的， 怎么出来了？回去。什么毛病？你这？ 你多大岁数了？ 34岁。 为什么要离婚呢？ 感情破裂。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4年。 14年能裂得了吗？ 我们的婚姻基础不好。 哦，你谈谈你们结合的过程。 在1968年，我下放到农村，我感到非常孤立。他就看上了我这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认为有利可图，对我假献殷勤，骗取了我的爱情，于是我就成了他的童养夫。 哦，童养夫啊，这什么词儿呢？这是。 我们结婚以后，他对我是百般的虐待，他舍不得给我吃，舍不得给我喝。最可气，他养了几只母鸡，他像对待产妇那样的对待我，天天让我吃鸡蛋。 哦，吃鸡蛋呐、啊。 我怎么能忍受啊？ 这还不能忍受呢？有这样的产妇我还乐意当呢。哎，咱那时候你怎么不提出离婚呢？ 哎呀，那个时候不能，我也不敢这么想啊。 那么现在怎么又提出来了？ 后来党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回到了原单位，我又晋升了工程师。 哦，你升了工程师就看不上他了，对不对？哼，你就是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呀。我看见你这路人就可气，朕乃七杀五淫王朝马汉开业大。 下去。什么厅长这个？啊？ 我又把闸门暗想起来了。 不行啊，戏迷这当不了厅长这个啊。 不是，我看你这路人就想把他炸了。 嗯，看起来今儿我悬了，我告诉你吧。 好好好，你还接着说。 后来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兴趣距离呢是越来越大，使我苦恼的甭说探戈伦巴，他连3步4步都不会跳。他已经赶不上时代飞速的发展，他只能做封建时代的贤妻良母，他不能做80年代的温柔情人。厅长，不是我呀，而是社会就要抛弃他。你想，我跟他一起生活，这我多么苦恼啊！ 哦，我得要死啊！胡说！满嘴的跑火车！什么3步4步？蹦擦擦，蹦擦擦，那有什么用？你的良心就大大的坏了。 要命了，日本厅长，看见没有？ 不会跳3步4步，这也不是离婚的理由啊。 哎呀，更恶毒的是，他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对我进行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他晚上睡觉，天天打呼噜。 哦，打呼噜啊， 雷声震耳，牙塞叫绿，吵得我不能入睡。现在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神经衰弱。 那好办呢。你睡觉以前把耳朵塞俩棉花球不就行了吗？ 他不但打呼噜啊，他睡觉他还爱吹气儿。熏得我头晕眼花，我估计他在散步，异性脑膜炎。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可以戴口罩吗？ 啊， 要是不行戴个防毒面具不也就解决了吗？ 去外边先凉快凉快去啊！ 不凉快了。哎，我审的怎么样？ 这厅长不怎么样，这个、 啊、什么不怎么样？都解决了。 你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啊？他说的都是瞎话，一句实话没有。他的问题在思想里，在灵魂里呢。 他说的 都不是实话呀。 那可不是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看你就不行，不是？你来这局，我审你就行了。 还得审我。 白全狗 又来了。 刚才听你这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这个申诉，觉得你是够可怜的呀。 听哪，我是可怜， 实质上你是可气。当初你到农村为什么不立志打一辈子光棍？ 光棍 我就不相信有人爱你这个反革命分子。 不，厅长啊，想当初我们俩真正是相亲相爱。 那个时候你们一块跳个三步四步蹦擦擦蹦擦擦吧。啊， 还三步四步了啊，喷漆式我还做不过来呢。 问题清楚了，问题就在你爱人身上。我觉得当初他不应该爱你呀、啊、他应该对你高喊打倒斗臭枪毙油炸，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历史悲剧， 才演变你这么一个时代的怪胎。你爱人用他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给了你生活的动力和勇气，成为你今天背叛他的借口。你的良心何在啊？你的灵魂哪儿去了？ 我灵魂 拨乱反正，给了你政治生命，落实政策，为你前途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你应该现身似化，可是你地位变了，你的思想变了，良心丧尽，灵魂发霉。把灵魂交出来。 我灵魂 要把你灵魂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见太阳。把灵魂交出来。 灵魂我没有。 没有。 不有他没在这儿。 哪儿去？ 我藏地沟里了啊。 我来人呐、啊！到阴沟了，把白全福的灵魂给掏出来！ 哎呀，真掏啊！ 啊，哪儿去？过来，过来！在你们眼前站着，这就是白全福的灵魂。说，为什么要离婚？ 我想换换。 有目标了吗？ 有目标了。 前妻的恩情呢？ 全忘了。 他的痛苦呢？ 我合适就完了，不管别人。 看看这种灵魂多么肮脏，多么卑鄙，多么下流，多么无耻。现在我们把白全福的灵魂押往全国展览示众、看，这就是白全福的真灵魂。 别说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二位合说的相声《道德法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下面、请您听两段北京童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7.6。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今天天气以晴为主，上午有3到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整体较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好，但天气很冷，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空气比较清新，视野开阔，光照充足，只是户外气温低，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吧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未逊，孤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名作。下面先来听哪段呢？要听的这段叫《请剧团》，是刘文亨、王文玉两位天津的相声名演员合作的。前两天咱们说过，有不少相声作品是老活翻新或者旧瓶装新酒。这段《请剧团》是根据找堂会改编而来的，但是内容啊完全不同了。表演方式上呢，还保留了逗哏演员用方言表演的特点。这个节目虽然脱胎于找堂会，但是元素、内容、格调都大不相同，设计的这个包袱呢也非常考究。从请剧团的这个过程啊，展示了农村建设当时的新成果。这种设计啊和表演的效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不易的。请听刘文亨、王文玉的表演。 刚才是孙树军老师， 这一回是你来说吧。 啊，我说啊，这个节目是相声。 哎，你们这是那个联欢大会吧？ 啊，联欢大会啊。啊，这个相声啊，有俩人的，有一个。 你那是相声演员吧？ 就是相声演员呐。有一个人的。 请问你那是姓王吧？ 您这王后边就别带着八了。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千万别误会啊， 钱，我可不是诚心的啊！你看你这，你让同志们一听，你听大这个人说话不讲究文明，不懂礼貌。不是，我说话有个习惯，我一有问号，那后边准带个八。 这叫什么习惯呢？ 你来听懂了吧？你明白吧？你有个八。要问贵姓呢？你姓刘吧？姓张吧？姓赵吧？姓李吧？你那是姓王是吧？习惯。 你这习惯得改改，这不是好毛病，这叫什么毛病啊？ 你 我就姓王。 姓王。哎哎，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叫王文玉，是你吧？ 就是我呀。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哎呀，可找着你了。 怎么回事？有事儿怎么着？ 找你上俺村里边演出去。 哦，上村里演出去。 对了， 您村里有什么事儿啊？ 今年咱们村里边粮食棉花大丰收了啊，这得感谢党的改革方针开放政策好。 对， 富民政策嘛。嗯，老乡们有了钱了，大丰收想要热闹热闹。 哦，庆丰收。 对了， 好。光要相声， 别的形式也有吗？ 曲艺的门类多了。 哎，那好， 你刚才这个京韵啊啊，单弦儿、坠子、评书、戏和很多很多呀。 那我问问你了，你们曲艺团有耍狗熊的吗？团团团团团团，耍狗熊的 没有？您呢？曲艺团哪有耍狗熊的呀？那得奔马戏团。 不是，我来的时候老乡们托付我了，告诉我多找几种形式。嗯。那个唱戏的、说相声的、狗熊都要。 不是，你这边唱戏，那边说相声，当间来狗熊，这乱不乱？ 哎，你不懂，有了狗熊啊，就不乱了。 这新鲜怎么都不乱了呢？ 咱那个地方是农村呢，那个文化生活太差。七个剧团呢，大人孩子都稀罕，往里挤。那小孩子们一多了，他乱了，小伙子大人看不好了。这个呢，有个耍狗熊的，嘡嘡嘡一敲锣，把小孩子们引走了，剩下咱们大人呢，难难闻闻的看戏嘞，听相声。 这么回事儿？那好办，我呀负责给您找一马戏团。 哟，那可麻烦你了。 没关系， 麻烦你了。 不是，刚才您说还要唱戏 啊？对，唱戏的。 唱什么戏、啊？ 就是唱那个刘巧儿、花为媒、桂松园、李二婶改嫁。 李二婶改嫁， 啊， 李二嫂， 李二嫂。 哎， 哎，这么些年了，这二嫂子也该长一辈了。 那也得叫李二嫂啊。 李二嫂改嫁。啊， 我呢再给您找个评剧团。 那你那可受累了。 不要紧的呀， 你看看这是三个团了啊， 大剧团， 一个相声团、一个马戏团、一个评剧团。 哎， 三个团一天给多少钱？ 演多少天吧？ 十天。 十天。 十天， 按一天说呢，这是个慰问性质的，不能多要钱。 哦， 这样吧，一个团呢一天250，仨团呢750，您给750。 三个团一天给750。 哎， 咱们丑话说的头了， 您说 我是受老乡之托。 对， 你了呢、还得替我们找剧团。 是是， 也是中间人。 哎， 谁也别老埋怨。 好， 咱得说清楚了。 您说清楚了， 一天给多少？ 750。 到底是谁给谁750？ 谁给谁750？你给我们750。 你看，要不怎么得说清楚了呢？你不然我回去跟老乡们说，老乡们来了仨剧团，慰问给咱们演出，演完了，一天给咱们750。 嘿，没那事儿，这回听清了吗？ 我们给你们750。 哎，给我们750， 咱再商量商量，还还价行吗？ 怎么这还划价啊？ 还还价。 没多要啊。 现在是多少？ 750。 750啊。 给多少？ 给你1000。 这叫怎么划价？怎么都多了250啊？ 这250是你的。 人家一个团才250，我一人250。 你一个人就是250，你替我们青剧团找马戏团跑前跑后，这么辛苦这么受累，我们呢心里不忍呢，所以呢这250就归你了。 您这情啊我领了，这250还归你吧。 你别推辞了，你就来这250吧。别客气了， 你不是给1000块钱吗？ 嗯， 你甭管怎么分了。 好，精神可嘉。 这 风格高尚， 谈不到。 好， 哎，有车吗？ 有车。 那行， 有个拖拉机。 拖拉机呀、 啊！把你们连拖带拉不都起来吧？ 你绑上多好。 你不绑，有笼子。 笼子。全被我们装笼子里头。 哎，你们走嘛，马戏团那个狗熊不得装在笼子里吗？ 不是人呢， 人坐汽车。 有汽车呀？ 咱村有汽车队。 嗯， 那个黄河的大轿子一辆车坐40多人了， 足得。 你们有多少位？ 这仨团也就是80人吧。 80位，2辆黄河大轿子行了吧？ 那座位就有富裕了。 座位富裕没关系，我们还来人了。我们派上20名帮小伙子，都是几杆民兵压着你们走。 你要是捆上的话，有2人就够了。 捆上走吗？ 压着干嘛？ 压着车， 那叫跟着车。 对，跟着车。你们有东西替你们拿着，有老艺人呢，上车下车我们搀着。 哦，哎，那也得预备辆卡车。 卡车走吗？ 你拉行李啊。 拉行李多麻烦，别带了。 那住招待所？ 有招待所不方便，你们住在老乡家里得了。 这么多人有这么些房子吗？ 嗯，咱那个村子里富了，人均20平米。 哇， 有的老乡自己都盖了2楼3楼了。哪一家子住个10口8口的没问题， 被窝也够盖的。 你要是怕冷，给你自己盖8床。 我发汗是怎么着？我底下烧一热炕，我盖8床被窝，我受得了吗？ 你这个脑瓜子太保守了，烧热炕，住2楼，上边一烧炕，楼下那房顶子不着火了吗？ 那住哪儿呢？ 床。 床铺啊， 单人床、双人床、钢丝床、沙发床，带床体的这么厚，软软乎乎的，舒坦极了。你睡那个床体要是不行，你就上床板。 哎，我要咽气，我上床板干嘛？ 睡那个软体不行，换那个木头板。 行了，反正意思呀，你们那地方够富的。 你才知道，咱那个地方天天有参观的，报社老七给我们拍照，电视台老给我们照这个小电影。 电视。 你们文艺界那个作曲的， 作曲 编歌的。 编歌 起了都给我们编。 听听人家这地方 编的那个民歌好听极了。 是啊，怎么唱的？还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嘚呀儿儿，俺家就在鞍上支，到处是庄稼，哈边的是牛羊。 仨歌搁一块儿了， 还一个好歌嘞。 行了，别唱了，去 不唱了。 咱们呢，研究研究这个开演时间吧。 开演时间好办，说够兄弟，几点开几点有人看。 那咱这相声呢？ 相声啊， 白天演。 白天演不了，老乡们下地干活。 哦，那收工演。 收了工先吃饭。 哦，吃了饭演。 吃完饭看电视。 哎，那还演不演呢？ 演 啊， 看完了电视你们再演。 这个电视散了就10点多了，在演出完了夜里12点多，你不耽误社员休息啊？ 没事，夜里边老乡们睡不了觉， 睡不了觉。 夜里那个有活儿， 夜里还有活儿。 夜里老乡们得喂牲口， 喂牲口， 马不得野草不肥。 对， 为牲口。 是是是。再说你们几位唱了一天累累巴巴的，到晚上不是还得吃点野餐了吗？ 你说， 我们穿睡了。 咱先商量商量 啊， 这喂牲口跟吃野餐可不能搁一块儿。 是，这你的放心，没搁一块儿，你们各吃各的， 多新鲜呢！像话，我们自己做得了。 你自己做，我们太不热情了。我们给你们做，让你们吃席行吧？ 吃席？ 他吃席 太行了。 八个人， 八个人一桌， 八个人一零， 烫席呀、啊。不够呢，来俩草帘子，还是喂牲口。嗯， 草帘子炕席子吗？ 八个人一领，怎么回事？ 你们八十人在一块儿吃多乱呢？老乡们盖那个房子有这么大的屋子吗？八十人吃饭，都是小屋，最多能坐八个人。哦、你们凑够了数，够了八个人了，领着这屋，哎，又来八个人，领着那屋，八个人一领，八个人一领。 你说这个话谁懂啊？ 啊、 哦。记住喽、 哦、 那叫八个人一桌子。 哦，对了，八个人一梭子。 一梭子，一桌子， 八个人一桌子。 你瞧你这舌头。行了行了，八个人一桌， 八个人一桌子。 哦，咱们这吃 这个饭没什么好饭。 嗯， 说好听了就是实惠， 这就行， 农村味的家乡饭。 家乡饭最好不过， 一天四顿饭， 四顿 早饭、午饭、晚饭、夜餐。 哇， 每张桌子上先上他四个凉菜儿，四个炒菜儿。 哎，不是凉菜干嘛？ 酒酒喝， 还喝酒啊？ 演员不是爱喝酒吗？ 哎，反正爱喝两口， 也没什么好酒。 嗯， 也就是那个毛叶五粮台。 哎，毛叶五粮台呀、啊？ 嗯，不是那个毛粮五台叶。哎， 你这舌头别费着劲了。 猫， 行行，甭纳闷了。茅台五粮液， 走这个酒吧。 这还要多好啊！ 每人一瓶，行吧？ 喝不了， 不是耐喝酒吗？ 耐喝耽误演出啊！ 一瓶喝不了， 哎， 每人一坛。 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更不行了。 一坛子都嘛，没那个字一坛。 怎么个一弹呢？ 把那个酒倒到酒盅子里边，盅子沾完了，冲着你那个鼻子尖一弹。 我光闻闻呢。 哦， 行了，您就搁那儿吧，想喝多少喝多少， 能喝的多喝。 哎，行行行，这个饭菜 饭菜还鸡鸭鱼肉， 别介，太破费。 怎么破费？这是专业户自己养的，想吃就宰，不花钱。 您听听。不瞒您说， 嗯， 刚才您一提这家乡饭 啊， 我还认识是贴饼子了。 哈哈哈，贴饼子 啊， 这让你说着了。 你瞧， 贴饼子是咱们农村的拿手好戏。 实话， 你们城市人不行， 对， 没那个设备。 嗯， 咱有那个大柴锅烧柴火，那个火力也旺也足，锅底铺的也匀呢。烧开了锅，新棒子面、蚕豆面、和软面，开水一烫。和完了，啪啪啪一贴，不能使锅盖。 怎么呢？ 用哈气。 用什么？ 使那个盖帘儿。 哦。 20多分钟。 嗯。 上边蒸着，下边烤着，掀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层油亮的皮儿，往嘴里一搁，上边是软软乎乎、肉肉头头、鲜鲜腾腾，下边是崩脆细甜，真是香喷喷、甜丝丝甜。 多好吃啊！ 好吃吧？ 好吃。 爱吃吧？ 爱吃啊！ 爱吃也不给你。 怎么呢？ 那是喂狗熊的。 还是我。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文亨、王文玉二位合说的相声请剧团。下面请您再听一个小段，叫做打针，由姜昆、李文华表演。 现在各条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你给介绍介绍。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医疗所，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 嗯， 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那态度太好了。 是啊，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他是什么病啊？ 牙疼。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哦，疼的， 大夫， 嗯， 牙疼。 哦，你牙疼啊？你治过没有啊？ 治过。 嗯，怎么治来着？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你抽了吗？ 我连抽了20多下。 抽完了好了？ 肿了。 行，那还不肿？ 原来里头疼。 现在呢？ 现在连外头都疼。 谁让你抽他来着？ 看来这办法不行。 哎，就不能这么治。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你又怎么治来着？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哦，你横了吗？ 我连横了7条水。 横完水好了？ 还疼。 横凉水也不管用。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哦，找你干嘛呀？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都让他给漱口了。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我告诉你 啊，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哎，不能听他们的。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对了， 嗯， 哎，吃什么 药片？ 大夫、啊、那药片我吃不了。 怎么了？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也不行。 为什么呢？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药面也不行。 为什么呢？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哎，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嗯，这么办吧， 啊， 给你打针吧。 对了， 嗯， 哎，你说什么？ 打针？ 大夫， 嗯， 你可别提打针。 怎么了？ 我胆儿小。 哦， 一提打针我害怕。 嗯，害怕。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好，给吓的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嗯，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嗯、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准备给他打针。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嗯，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擦一下， 那是进行消毒。 酒精棉球凉， 嗯， 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干嘛呢？ 这是消毒呢，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嗨，那不管用。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吗？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 嗯、 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打完了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你看看。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嗯， 打这针麻烦了。 是啊， 有那么一位 哦，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嗯，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他什么时候来？ 9点半才上班， 晚到1个半小时。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嗯， 把药锅坐上边。 哦，煮那针头， 煮点元宵。 煮元宵？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嗯，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干点什么活呢？ 打毛衣。 嗯，呵。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嗯，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大夫说什么呢？ 出去。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呵，这叫什么制度？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敲门吧， 不敢使劲敲了。 你看看， 轻轻拍了3下，蹦蹦蹦。 他说什么呢？ 进来吧。 这才让进来， 一推门， 嗯，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嗯，多规矩啊。 大夫，我打针。 大夫说什么呢？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嗨， 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这位还真有的说。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的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这儿。 这叫什么态度？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嗯，给人打针吧。 大夫过来一看， 嗯，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哦，那是还没熟呢。 盖上锅盖。 给人打针吧， 他把这茬给忘了。 怎么给忘了？ 接茬在那打毛衣。 这病人呢？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2个多钟头。 嚯！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就是啊。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你瞧瞧，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憋得受不 了。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谁没事儿老这么趴的呀？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是啊， 就这样，他还有理。 他说什么呢？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还怨人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 嗯、 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好，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